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就真的抱着遗憾，一直流浪了。

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送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爱情会随着时间 拥抱是最好回忆的终点的终点。 尽回云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就自然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哦，远离家乡不胜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在你身边，街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哦，远离家乡无声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情愿，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唯独在你身边，但愿陪你找回错遗失的永恒，当我开口你却沉默，只剩一场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孤独。 独在你。 留给了睡眠，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经典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30秒， 能做什么？ 能跳绳224次， 能说130个字， 能让世界听见你。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就让往事随风的随风的随风，心随你去。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的随风的随风，心随你去。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人的心事像一个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心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我舍不得忘，一切都是未来，没有遗憾，还有我。就让往事随风的随风的随风，心随你去。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的随风。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心失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我舍不得一切都是我没有。还有我，就让往事随风的随风的随风，心随你去。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的随风的随风，心随你去。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

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把我在你的怀里。 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969电台， 北京 FM 969电台，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 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九六九精英有话说。艾森哲战略大中华区总裁于进， 我记得我做到咨询公司中层的时候哈，那个时候也人生到了一个阶段，该考虑生儿育女的问题了。我不想轻言放弃，就算有一天做不下去了，那个时候我面临的选择也不会比现在更少，不如试试吧。所以我当时成为我们公司里第一位以妈妈的身份成长为女性合伙人的。但是在那之后的每一年，每一批的合伙人里都有女性合伙人，而且这些人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三个孩子的妈妈。大家过去认为职场上有玻璃天花板，女性是不可能成为合伙人的。当看到前面这种不可能变成可能以后，心态一转变，其实这些上限都没有了。所以这也是我送给大家的话，所有女性请拿掉你自己心中的玻璃天花板。 小仙炖燕窝创始人林小仙， 我是这么看待财富的，你能通过你做的事情为社会创造多大的价值，那你就能创造多大的财富。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有梦想，其次就是要将梦想转化为可衡量的目标，然后就是不忘初心，坚持去干，财富就是顺道的事儿。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 那我们对活力的理解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年轻是一种活力，但是我认为另外一种活力是我们不是用年龄来衡量的，是我们的思想精神来决定我们是否有活力。那今天很有幸在这儿谈活力这两个字，我认为格力电器的发展足以能够代表一个企业的活力，因为格力电器是一个具有自我挑战精神的企业，它牢牢记住诚信 能够赢得天下的这样的一个宗旨，来实现自己的转型升级。我认为互联网就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更重要的是一个自我挑战的时代。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我是乔伊，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1937年8月17号，中国著名书法家刘炳森出生。1978年8月17号，三名美国人驾驶气球首次横渡大西洋。1982年8月17号，飞利浦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片 CD。1993年8月17号，中国现代计算数学研究的开拓者冯康。